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以及系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而家咧室外录得气温23度，一个相当之舒服同埋清凉嘅温度，再加埋相对湿度78%。如果你喺室外嘅话咧，都希望你可以好好咁样享受住呢一种温度啦。当然啦，假日可能咧，好多朋友都会有外出嘅计划嘅。咁啊，唔知道你今日嘅行程会唔会都有一啲咧，可能要去室外嘅地方咧？咁就要注意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咧亦都系有阳光噶。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渐转吹东风嘅。离岸风势清劲，亦都展望住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风势就较大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听朝早起身嘅时候咧，同样时间要翻工翻学嘅你咧，就要更加注意，要披多一件衣服啦。

亦连累你，仍不想放开你。 有时呢句说话都挺难讲出口的。送上来自许靖韵的 I'm sorry。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电话来啊。 关起了手机，专注着面前，或有些方法在我城市开花。想快乐吗？记得世界的优雅。谁在说话？请你别要惊怕。星会亮，有重担的自然就抛下。你在愁，我在烦，顺道处有自然在提示吗？风会亮，山会露，有勇气的自然就承担。温馨的说话听过吧，混乱过的心会静不太难，别怕。自由，或有些方法让我微笑归家。想快乐吗？着了从来无挣扎。谁在说话？请你抬头偏向。天会蓝，星会亮，有重担的自然就抛下。愁我再犯，信到处有自然再提示吗？风会凉，山会露，有勇气的自然就承担。温馨的说话听过吧，倦极了的心会动，想远大会吗？不需要牵挂，树藤 仍明白，天会蓝，星会亮，有重担的自然就抛下。你在愁，我在盼，信到处有自然能力为我支撑。风会凉，山会怒，有勇气的自然就承担。 刚刚为你送上来自 Jin Lee 李杏儿加埋萧海恩的这种亲，是我们国剧830乔家的儿女的港版宣传主题曲。 冷暖那何忧，回头多少个秋， 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半句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视像方式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他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习近平表示要加强疫苗科研合作，支持疫苗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联合科研合作，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力度，落实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22年全球接种目标。另外，习近平又表示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就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权早日作出决定，并且向全球疫苗合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提供金融支持。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与会领袖将会批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协议出的税改计划，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定在最少 15%， 最快2023年推行，堵塞跨国企业避税的漏洞。出席会议的美国财长耶伦表示，与会的20国集团峰会领袖都支持新的国际赋税规范协议，形容協議具歷史性，將會結束有害各國為競爭而壓低的企業稅率。他表示，推行最低企業稅率有助很多美國公司，例如大型的互聯網企業，需要支付更多稅款，令國際稅務安排變得更公平。美國宣布和歐盟達成協議，美國將會取消在特朗普政府時代對歐洲鋼鋁加徵的特別關稅，結束雙方有關鋼鋁的關稅爭議。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代表戴奇宣布和歐盟達成協議，美國將會允許一定數量的歐盟鋼鋁產品以免關稅方式進入美國，歐盟會取消對美國進口商品徵收的50%報復性關稅。歐盟貿易代表東布羅夫斯基斯證實歐美已經停止有關鋼鋁的爭議。元朗宏业工贸中心昨晚有两名男子被大约20人袭击，暂时未有人被捕。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警方接获保安报案，指有20人怀疑用刀和凳袭击两名男子，毁坏闭路电视、玻璃门、台和铁闸之后逃去。两名遇袭男子年约30岁，头、臂和手部受伤，清醒被送往博爱医院治理。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伤人和刑事毁坏案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我是夏妙妍，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工藤静香。想起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地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咁等住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 T H K Radio Two。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 方中信在最新的律政电影饰演非一般的律师，编剧鲍伟聪对他演出的评语是： 终于我见到真正的方中信，即是他的型或者是他的演技，即是他不是一般的律师，是一些比较我叫做灰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律师，即是他拿捏这个位置很准。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师培私家星期天。 随着科技发展，很多东西都可以网上做到。除了吸收资讯、购物之外，资料共享和储存也都可以放在网上面。所以近年也都多了很多新的工种或者是职位，是维持这些系统和网上的服务。而今天的嘉宾就是这一方面的专家了，有来自印尼，现在在云端公司做云端解决方案架构师的 Reno。 Hello Reno。 Hello， nama saya Reynold， saya itu dari Indonesia， dan sekarang saya itu lagi kerja， dan kerjaan saya itu namanya itu Cloud Solution Architect。 jadi saya itu bekerja di perusahaan cloud， dan mainly job daily saya itu kayak ngobrol sama customer， hey customer nih gimana nih solusi ini， gimana kalau bisa improve bisnis kalian gak， dapat revenue lebih banyak gitu kan。 Atau gak di bagian lainnya juga saya itu bikin technical， saya provide solusi， saya bikin technical solusinya dan lain-lain gitu。 Jadi itu mungkin daily job kerjaan cloud solution architect。 他说他现在就在一间云端公司工作，每日的工作除了要制定一些技术方面的解决方案之外，每日也都会定时跟客户沟通，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他们改善业务。咁呢一份工作上面，你觉得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啊 ？So， 啲 pekerjaan yang paling senang buat saya itu adalah lebih di kerjaan saya itu lebih， maksudnya bisa teamwork gitu loh。 Kadang-kadang kalau bagian technical itu kalian kerja sendiri， mikirnya sendiri， gitu kan。 Jadi di bagian kerjaan saya most fun dan enjoyable itu lebih bisa bekerja sama dan tahu gitu loh kayak cara kerjanya dan kita solve problem bareng-bareng gitu loh。 Jadi itu what I think is the maksudnya paling most fun di bagian pekerjaan。 他说是团队合作，现在这份工作很多时他都是跟同事一起合作去做，遇到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这方面的专才，大家都知道这样东西怎么做，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想解决方法。他说觉得这样是他觉得最快乐和最有趣的部分。关于云端服务方面，很多人都会担心安全的问题，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怎样可以避免，或者大家应该怎样做最好呢？ jadi kalau misalnya di bagian ini ya， di bagian best practices， di bagian security， jadi ini lebih ke misalnya nih salah satu gimana kalian jaga data di Google Drive ya kan。 jadi kadang itu password itu harus diganti ya kan。 itu udah pasti, maksudnya tiap mungkin ya 90 hari atau 120 hari kalian tuh harus ganti passwordnya. Terus jangan pernah send password ke orang lain atau ke internet gitu kan. Saya misalnya nih kalian tuh diminta, aduh ini passwordnya apa ya, jangan dikasih. Itu password itu pasti itu gak mungkin diminta sama orang lain gitu kan. Terus kalau misalnya nih kalian itu ada link ya kan, tiba-tiba ada orang lain kirim link, aduh ini link apa ya gitu kan. Jadi kalian tuh harus lihat kayak ini itu belum tentu link yang benar-benar legit gitu loh, belum tentu yang authentic. Jadi kalian tuh harus ada awareness gitu loh. Jadi security itu bisa dihack kapan aja, di mana aja, terus tergantung kalian tuh ngapain gitu. 佢话最好嘅习惯系唔好懒，密码每90日或者120日左右就要改啦，千祈唔好将密码俾任何人或者系网络上面。如果有人信息问你密码系咩啊，千祈唔好俾啊，因为一般人都唔会问你密码系咩噶嘛。如果突然之间有人传送一条连结俾你，记住一定要有戒心。想下这条连结是什么来的呢？这条连结是不是一条合法的连结呢？按下去之前一定要有意识。安全系统它说可以随时被黑客入侵，不过都是要看看其实你做了什么。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账户，有时真的不可以懒的。今天多谢 Reno 的分享。来了香港五年的 Reno， 除了工作以外，他平时的生活是怎样？有没有什么有趣事可以分享？不如下一集跟我们讲多一点。今集多谢 Reno， Thank you。 Ku coba berkali-kali tak pikirkanmu. Ku coba lagi dan lagi, namun semakin ku hindari, bayangmu semakin hadir. Ku sadar diri tak mungkin untuk miliki, namun kau buatku semakin jatuh hati. Mengapa kau lagi terus hadir dalam hari-hariku? Mengapa ini tidak adil? Karena ku tahu kau tak rasakan yang sama di hati. Kau lagi terus muncul. Semakin hari hadirmu semakin ku nanti. Semoga kau tak sadari mengapa kau lagi terus hadir dalam hari-hariku. Mengapa ini tidak adil? Karena ku tahu kau tak rasakan yang sama. Kau lagi Beautiful Sunday。主持 Bobby 林慧。 好啦，我哋开始接听大家个电话咯。第一位朋友系阿敏，系咪啊？早晨， 早晨啊 ，Bobby。 系啊，点啊？你几好嘛？ 我几好啊，星期放假，今日放假啊嘛，几好啊？ 系咪翻足六日放一日啊？定还是翻五日放两日啊？ 我呢啲翻五日嘅， 咁都系好嘅，即系有翻自己嘅时间，同埋有翻啲空间可以唞一唞先。 系啊，跟住星期日听下你节目都几轻松 啊。哎呀，咁就好啦，多谢你啊。咁点解打电话嚟啊？今朝？ 冇，其实呢我打电话嚟呢，其实就我想鼓励一下我姑姐嘅。 嗯。 咁佢上年确诊咗乳癌啦。 係。 咁其实都做咗手术，咁但係其实好咗排嘅，但係最近就发现就上咗小脑。 係。 咁个情况我唔知道乐唔乐观，但係我都想趁住呢个机会呢，仲有时间啦，或者我都希望佢会有一日会痊愈嘅。咁但係我都趁有机会都想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呢同佢讲我好爱佢嘅。 嗯，是，即是我觉得任何的病痛呢都是一个历练来的，即是除了一个人要去接受很多不同的治疗，可能会在身体上面或者心灵上面都会受到很多压力和一些苦楚，是，但是同一时间希望也可以感受到譬如好像你这样啦，一个家人啦的爱和支持，一定有很多人陪着他们身边一起行，所以呢我都希望你姑姐可以加油啊。 是，同埋都想讲啦，即系话如果喺香港呢个地方咧，咁最近阻你少少时间，因为最近其实我冇乜点睇电视嘅，但系最近有一套就系讲儿童医院嘅，咁啊有啲罕见病啊，同埋有啲 cancer， 咁都想藉住呢个机会咧睇下，因为其实我姑姐佢已经冇做嘢一段时间噶啦，即系其实即系之前佢教书嘅，咁啊作育英才，咁之后就退休。咁有咗呢个病，咁其实都花晒佢差唔多毕生嘅积蓄㗎啦。咁都希望睇下政府可唔可以关注下cancer 或者一啲罕见病嘅係囉。 明啊明啊，我自己以前即系好多年前啦，当医学仲未有而家今时今日咁昌明嘅时候，我都好有印象就系、是、屋企都有一啲长辈系同即系要同癌魔搏斗。咁当其时同你学你话斋就系、是、真系花晒我哋咁多嘅、即系叫做，因为嗰阵时系我外公外婆啦，即系我外婆啦。咁当其时都真系咁多个仔女嘅积蓄啦，同埋时间啦、心血啦，去做一啲医疗嘅负担。咁其实除咗话金钱之外，其实都有好多其他嘢，因为大家可能未接触过呢个病，有好多嘅唔知道点算啊，亦都有好多嘅无助啊，或者系担心啊咁。咁但系我好同意你嘅讲法嘅，我觉得喺呢一个关头咧，即系无论系可能经济上啊，或者系真系医学常识啊，或者点去做嗰啲步骤上啦，用咩药咧，用咩方法治疗咧，各样嘢咧，真系对于家属嘅支援其实都系好紧要嘅。即系我自己经历过，我都觉得好同意。即系我当其时我都可能会觉得，我尤其是嗰阵时细啦，到底呢一个系咩病嚟嘅咧？嗰、那个危险。 程度有几高咧？系做手术啦，定还是系点咧？有冇后遗症啊？或者要点样医咧？嗰啲费用又可以点样去消化同负担咧？咁我谂其实真系有经历过任何需要用到医疗嘅人咧，都会好大惑不解嘅。有时真系觉得吓、啊，我未试过噶，咁到底点做咧？咁所以我都好同意你讲法，就系、是如果有多一啲嘅援助，无论系经济啊，或者系呢一啲嘅学术上啦，甚至乎系解释俾啲家属听啊，其实嗰个步骤系点，或者有啲咩唔同方案，有冇人可以帮到你哋咧？咁起码可以每一样嘢都好清晰，因为其实去到嗰一刻咧，更有智慧、更有学识嘅人咧，都会好惊嘅。讲真， 系啊， 即系第一刻，即系哇，嗰个情绪已经好晴天霹雳啦！即系知道呢个消息嘅时候，咁特别系因为我都知道有啲嘅个案咧，可能甚至乎系一知道嘅时候，就医生讲俾你听个情况系乐观唔乐观，第几期，甚至乎讲个最坏嘅打算啊，有机会系咁咁，咁好多人一听到嘅时候咧，就哇，咁点算咧？好似好大件事咁、啊。其实之后咧，下山三百字解释俾你听，已经听唔入噶。咁所以真系，我觉得好明白，即系做家属又好啦，或者系作为自己病患者，我两个角色我自己都试过，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好庆幸就系、是、我身边都有好多人陪伴住啦，即系有唔同嘅屋企人嘅鼓励同埋陪伴同埋照顾啦，自己亦都有参与成为照顾人哋嘅一份子啦。咁所以我觉得你要坚强嘅同时，亦都希望可以啦，即系你姑姐可能就多咗一样嘢，就系、是、个身体上面要承担一啲医疗带嚟嘅唔舒服啦，咁所以就俾多啲鼓励佢咯，希望可以陪佢一齐行咯。其实我自己咁样谂啦，虽然咧呢句说话好似好超现实，咁但系我又觉得如果即系最紧要健康咧，我咁讲啦，如果系金钱可以医到病嘅话咧，就唔好谂啦，即系唔好再谂之后用晒啲积蓄之后点算咧？因为而家呢一步只能够系做到咁咯，喺我哋冇话其他有啲乜嘢可以帮到手嘅情况底下，就系见步行步啦。 知道嘅，收到嘅， 努力啊！ 听完你讲，明白嘅，舒服好多 嘅。系啊系啊，同埋自己一定要释怀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谂，我哋今日都唔知道听日发生咩事咁。咁当然唔系话叫你消极啦，咁但系就系、是即系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喺人生里面遇到，不过唔知几时遇到一啲开心或者一啲可能系你觉得呢一刻唔知道点样去面对嘅事情。咁但系我哋都觉得好彩嘅就系，譬如你今朝你又同我分享咗啦，咁我又希望可以大家倾完偈，你又会舒服啲啦。咁你又多啲同佢倾下偈，咁等佢亦都唔好担心，因为咧如果佢自己再有压力咧，再加埋瞓得唔好啊，或者再紧张咧，咁就可能个状态就更加差啦。咁所以真系啊，俾多啲鼓励佢啦，同佢讲唔使担心。其实而家咧医疗系统咧，即系有一个好处就系咧，而家真系好发达嘅，即系好多唔同嘅方法咧，都你见到好多人都康复噶。咁所以我觉得而家既然咁昌明嘅时候咧，就将所有嘢交俾啲医生，即系医疗嘅嘢就问佢意见，跟住啊，我自己活得轻松，好多人都系话活得轻松啦，好似又冇乜嘢，冇乜唔舒服，整整下好似冇乜事咁。我都识得有好多呢啲个案啊，所以我又觉得真系个心态好紧要，即系最紧要自己要开朗啲，要开怀啲，唔好当佢系一回事，横掂都系咁噶啦，系咪先？我唔理咯，咁就好开心啲咯。 知道， 好啦。 咁我最后两个好快唔咗你嘅。我姑姐叫阿群嘅，我想同佢讲一句就系、是，群姑姐，你由细凑到我大嘅，你无论之后嘅日子系几难行都好，咁我哋都会身边所有屋企人都会继续陪你行嘅。我哋都好爱你嘅。 好啦，多谢晒你，加油咯咁。 知道， 好啦，努力努力，拜拜， 拜拜。 所以咧，即系每一日咧喺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唔同感动嘅事情嘅，即系个感动可能就系屋企人陪你行过一啲难关，又或者系喺任何时候咧，你都发觉自己唔系孤单一人嘅。咁所以我觉得，所以永远都系要向好嗰方面睇啦。无论遇到任何挫折嘅话咧，都要向前看，因为明天咧一定会比今天过得更好嘅。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林女士，早晨 ，Barbie， 点啊你？ 系啊，咁咧，我今朝特登打上嚟咧，就系因为我仔大学毕业啦， 哇，银银脚嘅生涯正式开始啦， 系啊，咁咧就即系啊，之前嗰四五年嘅时间都 我覺得佢都好不一樣嘅大學人生啦。 係咪突然間覺得佢獨立咗好多？即係哇，乜嘢都可以揸曬主意，唔使再問我咯。 哎呀，你好叻啊！即系已经即系睇到个 picture 系系啦，即系都系啦，咁照顾咗二十几年，咁佢今年毕业啦，咁同埋今年毕业，我觉得比较特别啲啦，因为可能过往两年都可能未有即系可以亲身参加到毕业礼啦，咁今年就即系虽然疫情就有啲缓和，咁变咗我哋即系家人咁都好，即系好开心可以即系有机会即系可以，系咯， 即系现场见证系唔一样嘅，我都觉得系。 系 旧年咧就学你话斋，即系可能好多嘅呢啲典礼或者系啲大型聚会都取消咗啦。 冇错。 咁所以咧，今年咧，我突然之间我自己喺社交平台睇到，哇，咁多人毕业嘅咁，我都几乎忘记咗，其实系呢一个季节系影毕业相嘅时候。 系啊，冇错，即系可能早两年都即系都冇乜呢个机会咁啊，今年呢、這个。系咯，疫情已经缓和，咁我都好盼望咯。即系有时我旧年都谂啊，唔知道有冇机会咧，今年即系都一路 就盼到啦，俾你 系啊，终于都可以啦。 系啊，希望越嚟越好。咁系咪已经揾好咗份工啦？ 佢而家佢喺佢毕业嗰间学校就都会做一年嘅工作先。 哦， 咁佢都会系有计划，即系。即系而家佢都对佢自己好有计划咯，个人生。咁佢而家计划咗出年可能再去深造咁样。 系，哎呀，好啊， 系嘅，咁样 安乐咯。最好就 系 咁 啦。即系佢自己，即系佢自己plan 啊嗰啲嘢已经即系唔即系谂翻起啊嗰阵时。即系细个，其实好似冇几耐之前嘅事，即系同佢啊，嗰阵时十一月都系好兴去揾学校啊，去睇即系即系参观学校嘅。我记得，其实好似冇几耐之前嘅事嘅啫。 而家就变成咗去参观大学咯，顺便影埋个毕业相。 系啊，佢即系佢已经唔使我啦，已经自己即系自己已经 plan 好晒，自己计划好晒咁样，即系根本即系系咯。细个嗰时候我即系做即系父母，可能都会即系比较啊。勞心即係要幫小朋友計劃呢啲嘢，但其實就一刻咯，我就覺得，即係而家我諗翻起， 咁我好相信一樣嘢就係咧，你細個開始同佢一齊做嗰個計劃咧，係令到佢好識得幫自己計劃，即係你應該唔係話幫佢揸主意，而係話同佢一齊諗點樣去籌劃將來咧。咁所以佢以至到基本上一定係潛移默化噶啦，即係如果家長同佢講嘅時候係一種商量啊，或者係一種我哋一齊去諗下之後點樣規劃啦咁，佢自不然就已經細個開始就。学咗一啲啊，点样去计划自己未来嘅元素咧？咁咁，所以而家就可以学以致用啦，真系。 系咯， 迟啲帮你计划埋你噶啦，即系啊，我不如请你环游世界啦，咁。 系咯，即系人生都系咁咯，即系一步一步，即系有付出咁啦。希望啊，如果即系有机会咁，都系一个即系好好，即系好。即系会有 个 盼望咁啦， 啱啊，同埋最紧要就系、是真系啊培育咗佢成才，咁亦都为咗我哋社会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发热发亮。 讲得好好，我都系咁谂， 系啊， 即系我都系觉得唔单止系个人咯，即系喺个社会培育一个年轻人。即係去讀書咁樣，但係都係為咗喺個社會嗰度佢哋第日點解個社會可能有翻啲貢獻啊，或者去係咯，就唔係單個人嘅榮耀啊咁樣咯、 一定有貢獻啦、每一個崗位都係有貢獻嘅嘛，因為所以都好好、我覺得真係即係有我哋呢一撮人， 我都係咯，即係都覺得會希望同。今屆嘅畢業生啊，佢哋屋企人都係即係祝福佢哋啦，即係希望佢哋即係有個即係好嘅好光明嘅前路咁樣咯。 啱、啊，講得好好啊！你呢番説話， 有信心咯，真係係啦。咁終於即係都經歷過，咁又都會有即系见到嘅结果嘅， 同埋我都相信咧，即今年毕业嘅学生咧个适应能力好强嘅，因为过去几年疫情，哇，又网课又冇得翻学，又呢样嗰样咁， 自律啦，自己 系啊， 因为真系冇上堂嘅大学都系即系前一两年 嘅，系啊， 即系你个学生要自己好 organize 咯，即系要自己知道，即系课堂俾。 之前少了很多啦，咁樣係啊，都 喺屋企真係要自己自律咁樣温習啊，準時自己記得上堂啊咁咯。 係啊係啊，咁要交 paper 點樣都係要好自律咯。 係啱啱，所以都好好喎，我覺得真係有好多英才，我哋而家就出咗嚟社會會幫手貢獻到啦。 其實都係我覺得。呢一代年輕人都是好好有思想嘅，佢哋即係唔係話啊？有時有啲社會講嘅點樣點，但我覺得係佢哋都係有，即係佢哋都有佢呢一代佢哋對於佢哋人生嘅思想咯。咁我哋即係唔好話父母啦，即係總之我哋做父母要鼓勵佢即係唔係而家都唔係唔使從旁噶啦，但係即係我覺得佢哋都即係人生就係有自己嘅人生啦。即係當我哋培育咗佢。即係公書教學之後， 佢就開始自己闖出一片新天地啦。 祝福佢嘅佢嘅人生係佢自己喜悦嘅咯。 好啦，多謝曬你分享啊！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好感動嘅一件事嚟。因為每次見到啲畢業生嘅分享或者啲照片，我都會覺得啊，真係好啦！我哋社會又多咗一個好嘅人才可以幫手啦。 即係可能啊，自己其實自己之前好似冇幾耐嘅啫，即係可能我可能我都成三都三十年前我自己都經歷過咁樣，咁但係即係轉眼間就到我仔啦， 係咯，好快，好啦，多謝曬你電話，好啦，唔好客氣，拜拜，我哋咧七點鐘過後會有第二小時 Beautiful Sunday 啊。 一名住在慈雲山慈政村正德樓的18歲男子今個月24號乘搭航班 TR981 離港前往新加坡，同日在當地抽取樣本檢測呈陽性，他在7月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新冠疫苗，衛生防護中心正繼續與新加坡衛生當局跟進個案，並且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和追蹤。政府將慈政村正德樓納入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在今個月3號至30號曾經身處在那裡超過兩小時的人，需要在星期一或之前接受檢測。發言人說，為謹慎起見，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人士亦需要接受強制檢測。英超聯賽時，利物浦在領先兩球之下，主場被白禮頓逼和2-2，車路士作客紐卡素憑列斯詹士在下半場射入兩球，加上佐真奴射入12碼，3-0大勝對手。曼城有拿破迪在上半場末段紅牌被逐，主場0-2不敵水晶宮。阿仙奴作客2-0擊敗李斯特城，加比爾和史密夫路爾各入一球。曼聯作客3-0大勝熱刺，基斯坦奴、朗拿度、卡雲尼和拉舒福特各入一球，稍為舒緩領隊蘇斯克查的下台壓力。在積分榜，車路士10戰25分排榜首，利物浦22分排第二，曼城20分排第三，曼聯和阿仙奴同得17分，暫列第五和第六位。天氣方面，一道雲帶正是覆蓋廣東沿岸，同時東北季候風影響該區。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什么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香港电台新乐演奏家将多首不同风格的古典室乐名曲带入演奏厅，你就可以一次过欣赏莫扎特、孟德尔逊、柯普兰的作品，还会抢先听到全球首播本地作曲家梁浩一的新作。 演艺盛会，香港电台新乐演奏家音乐会，今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少少经验，但我谂都有帮助嘅。 不知道为何没用。 新歌之中咧，饰演一个一个搭两船嘅情人。现实中佢唯一有嘅经验就系曾经有过暧昧嘅三角关系，但系已经令佢觉得够烦啦。所以花心嘅嘢，佢话都系留喺唱歌嗰度罢啦。 多讨厌别人犯了错，偏偏我亦瞒住两个。 今次作曲除咗有 Angela 自己之外咧，亦都有冯允谦、苏道哲填词，张楚乔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许静允 ，I'm Sorr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万圣节之夜，掀起蛙鬼夜曲。寻找万圣节音乐作品，一起打破惊吓界限。一齐品尝南瓜和糖果的味道。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豪，日系万圣节音乐组曲特辑。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时间来到7:08，进入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我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一刻除了有我 Barbie 林慧之外，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跟大家讲一声早晨。相信呢个时候应该印尼姐姐都起晒身扮紧靓，甚至乎出埋门口添啦。 Selamat pagi 格格。系啊，格格，今日即系叫做一个假期啦。假期嘅时候咧就好轻松。所以通常在轻松的节奏里面早起身都不觉得很累啊，咁样 嘅。平衡嘅，真系。 系啦，系会特别想擘大定眼，快啲快啲快啲出去咁咯。 平时起身同埋你假期起身咧，感觉唔想唔同嘅。 但系你有冇发觉咧？呢一排转咗天气凉凉地，个人系真系唔想离开张床咧。 我又未嘅，但我觉得真系瞓得好啲嘅。 你觉得瞓得好啲啊？呀、 yeah. ，你唔系咩？ 我就一时时可能多嘢做啊呢排，所以夜晚黑都系比较瞓得唔系咁好。可能如果轻松啲嗰排会瞓得好啲嘅，系、即系成日谂住啲嘢点做咧，就会瞓得唔好，成日都谂下点做啊点做啊。系啊，咁所以希望即系迟啲会瞓得好啲啦，或者希望我真系再搏匀啲自己咯。即系而家好 alert 啊，因为即系有时如果譬如同个女瞓咧，咁我又基本上都好醒瞓嘅，即系佢一喐少少或者佢坐起身，我即刻就弹起身噶啦咁。咁再唔系咧，就真系工作上嘅嘢令到我系会好多嘢谂，就会瞓得差啲嘅。 咁所以就都要諗下，可能即係可以做晒手頭上所有嘢，完成晒，安安樂樂咧，我就瞓得好好噶啦。 但有時你個腦咧，如果 plan 翻聽日做啲乜嘢嗰啲咧，都會令到你瞓唔著嘅。我知道格格都會嘅，最簡單嗰啲係聽日煮咩餸啊，後日再煮咩餸啊，再大後日煮乜嘢咧。 都會咁 啊？咁我覺得最好咧就係床邊嘅時候咧，你擺張紙同埋支筆，你真係一諗到咩 idea 啦，即刻抽低，然後就即刻唔諗啦。因為有時我自己如果有呢啲 planning 嘅話咧，我諗咗咧，我就會一邊諗一邊越諗越多嘅，越 detail 嘅，同埋你就驚你諗咗咧，你真係聽日嘅時候唔記得咧，你嗰一晚咧你就自己同自己講，聽日嗰啲嘢唔好唔記得啊，唔好唔記得，變做咪瞓唔著咯。但係你一抽低，我覺得咦已經抽低啦，我可以放心啦，一定唔會唔記得。咁樣會唔會好啲咧？ 你呢個方法都幾好喎，因為我都試過幾次咧，臨瞓之前咧，通常啲思路咧係特別勁 嘅，係啦 ，idea 諗咗好多 ideas 啦，跟住諗住啊，好啊好啊，聽日就可以咁啦咁，跟住到第二朝起身嘅時候咧，就大件事，唔記得咗琴晚諗咩添，明明已經諗得好好啦， 係 啦，跟住已經，點解一起身就會唔記得曬嘅咧？咁，係啊，即都可能會有呢啲狀態。喂，不過如果你講到話格格咧，諗定聽日譬如話買咩餸啊，煮咩飯咧，咁就真係學阿格先生話齋咧，抄低佢又真係幾好。 系噶， 如果你谂到几日嘅餐单就可以悭翻几日。 系噶，同埋你如果揾到三日个餐单，然后通常格格啦同啲 friend 咧一齐咧夹噶，因为咧如果唔系自己谂到，咁另外个 friend 谂到三日嗰啲咁啊，已经系六日，已经一个星期噶咯、你哋交换咯，你嗰系一至三，佢嗰系四至六，咁啊煮晒噶啦一个星期啲嘢，耶、 都几好咁、样。同埋咧，我都有听闻过之前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可能好多嗰啲咧中式烹饪班咧，其实系上得唔足嘅，因为早大半年咧，我都有听过，因为有个朋友喺嗰度教书，有啲系即系教煮中国餸嘅，教啲人嚟啫。咁佢就话咧，其实基本上过去一两年咧，系基本上唔系好使翻咁滞，即系冇乜得上堂啊，直情。咁所以我都谂啊，咁如果啲新嚟香港嘅人嚟姐姐到底点样煮咧啲嘢咁？咁我点解突然之间会突发奇想咧？即系话说咧，我自己嗰等大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格格啦。咁咧原来咧近呢两年咧，我发觉都多一啲新，即系第一次嚟香港嘅格格咧喺我附近嗰度出现。咁点解我会知咧？就是、因为咧屋企个人嚟姐姐周不时就讲啦，几多楼咧嗰个新嘅格格咧，佢问我咧有啲乜嘢餸煮，同埋点样整，可唔可以跟我？我一齐去买餸啊， 咁样噶， 系咪啊？ 都系， 咁所以我就原来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即系约埋嗱，我唔系话要去倾偈啊，好开心啊，好 happy 咁啊。但系真系如果你唔识买餸，或者如果你唔熟，譬如嗱，我当我以前喺荃湾做嘢嘅，咁我而家去咗北角咁样，咁可能真系唔识北角啲街市点去啊，或者甚至乎边一档啲嘢靓啲、新鲜啲、平啲、抵买啲，咁你都可以即系话，譬如跟住个朋友。咁佢帶你去幾次，我估一次應該唔識啦，可能起碼去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啦。買完咁你嗰啲份量啊，或者佢新唔新鮮啊，你覺得好唔好食啊？咁你已經試過啦嘛。嗱，我又不能夠話買一兩餐就判斷到啦，可能你即係煮完，或者你可能要 store 咗幾日，咁然後再攞翻出嚟煮咁。咁可能就真係兩個禮拜左右就試到，OK 啦，我已經熟習咗大概點樣買啦啲嘢。咁你就可以即係跟住個朋友去咁樣試咯。 係咁樣㗎，同埋大家傾。煮乜嘢啊？有咩 idea 啊？咁样咧，因为有时咧啲格格咧，如果你叫佢谂咧，真系 谂唔到。 初时可能谂到嘅，你真系长远咧咁样谂咧系好辛苦。个啲家庭主妇应该都知噶啦。又平时如果问屋企啲人，你听日想食咩？唔知啊，是但啦，是但啦，系真系最难煮噶。呢啲未是但啦， 或者你揸主意啦，你见到咩靓就买咩啦咁。 但系咧，嗱，我见到咩靓我煮我整，但系你哋又未必食咧，呢啲先最麻烦咧。所以呢个是但啦，或者系咩靓煮咩咧，就系好辛苦嘅。 都几困难嘅，有时即系你去到嘅时候见到。哦、好似有几样嘢都靓，但系嗰几样嘢好似唔可以炒埋一碟嘅，咁呢个又系另一个难题啦。同埋我想话咧，除咗话跟住买餸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样嘢咧，就是、我最近听完之后咧，我又觉得啊，這个道理可能好多人都唔系好注意到，就是、因为咧喺香港嘅家庭咧，即系除咗话系讲广东话之外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噶嘛，可能系讲国语啦，可能系讲一啲地方嘅语言啦，亦都可能系讲英文啦咁样。咁咧，我最近咧就听。 聽有個格格咧就同我講啦，佢話：哎呀，我真係聽唔明我個僱主講乜嘢。咁因為咧，首先咧個格格係第一次嚟香港啦。咁佢嚟香港之前咧都有學我哋之前講嗰啲堂嘅，即係可能學下廣東話啊，即係點樣對答，我咪要考試嘅。 係。 咁考完試嚟到香港都已經戰戰兢兢啦，即係諗住，哎好啦，如果我去到一個講廣東話嘅家庭，我都係慢慢去學啦咁。咁啊，誰不知咧，佢去到嗰個家庭咧係講呢個福建話嘅。咁跟住咧，佢就話咧，其實佢真係完全聽唔明僱主講乜嘢。咁佢其實都好擔心嘅，因為其實你基本溝通都聽唔明咧。咁即係雞同鴨講，你諗下，佢又廣東話，可能僱主又唔係真係好熟悉。咁然後印尼文更加冇可能識聽啦。咁然後佢哋又講翻譬如福建話，咁你格格又更加冇可能識聽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就多次就向翻佢個 agency 求助啦，就係話點算啦咁樣。 agency 都唔識， 係 agency 都唔識聽 福建話。点咧？ 我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啦，咁但系总言之咧，咁个格格就同我个格格求助，即系话点算啊？我真系听唔明白，咁咧佢就将个雇主有一日同佢讲好严肃嘅一番说话咧，就咁上下嘅音咧就抄低咗，跟住就同翻我个格格讲一次，跟住我格格翻嚟咧就同我讲啦，即系话哎呀，佢同我讲完之后我都唔识听噶，即系就算佢真系讲得标准啦，我个格格都唔会识听噶嘛，咁我哋又更加都唔会。会识听啦咁，所以我就发现其实都有好多呢啲个案咧，都系真系几难嘅，即系可能对于人哋姐姐嚟讲，要去突然之间面对一个完全言语不通嘅情况咧，咁到底点算咧？咁 呢个例子都系好似之前我哋学睇啲格格考广东话试嘅时候咧，就嗰啲 comment 就话，我喺印尼都学得好努力噶，亦都咧已经咧考到嗰啲试嚟到香港，原来系照顾婆婆噶，同埋婆婆系讲上海话噶，类似嗰啲咧。 系啊， 全部都用唔到噶。 咁但系呢一个即系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咯。我谂只能够系每一日发生啲乜嘢就记低佢咯。即系譬如可能真系沟通唔到嘅喺言语上面，可能就即系用动作啊，或者指啊，或者真系试咯，要尝试。因为真系我觉得有时系某一啲语言咧，尤其是印尼语同埋可能中文啊或者系方言咧，嗰个差异实在都几大，其实都几难听声去估佢咩意思咯。我自己觉得， 同埋真系如果当啦吓，广东话同埋客家话都歪歪地都当系可能系听 到，都可能有啲字眼会一差唔多咁样嘅。 广东话、上海话、广东话、福建话，真系系。估唔到噶喎，好似 嗱，你唔好话格格啦，我自己最近即系认识一个家长咧，佢都系上海人嚟嘅，佢每一日都同我讲上海话咁滞，我完全听唔明 白。 系啊，我系完全听唔明嘅，但系跟住我望住佢，我咁样咯。但其实我完全一句都听 唔明。你个脑海嗰度咧系谂到啲乜嘢咧？ 估噶咋？ 因为如果我系有时咧会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我会望住啲人同我讲嘢，我知道佢系当啦，佢同我讲英文啦，当啦，我知道佢真系讲英文，但系我听唔明咧，我心谂成日都系，我心里面会讲，我需要 subtitle， 我需要 subtitle。 字幕嘛，字幕去咗边咧？咁唔系咁，你知道我哋譬如做惯呢一行咧，你就算真系听唔明咧，你都会好善意咁样微笑。即系虽然佢而家睇唔到我个微笑啦，因为我戴咗口罩。咁但系我只眼都会笑咁样，即系咁佢又讲得好开心，我朋友都继续讲咯。咁但系其实我一句都听唔明咯。咁希望佢唔系问我嘢啦。通常好彩咧，就系我感觉到个语气似系句号嚟嘅，即系唔系问号嚟嘅。咁我就唔使答嘅嗰啲问题。咁我就 OK 嘅咁样咯，即系试下系咁样。因为有时真的难的，譬如好像我这些短暂式都叫做咁困难，到底格格是怎样跟一个雇主去相处呢？我都很想请教我的格格遇到这些情况应该怎样处理呢？ Aku mengerti perjalanan hidup yang kini kau lalui.Berharap 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 Kau telah berjuang menaklukkan hari-harimu yang tak mudah Biar ku menemanimu membasuh lelahmu Izinkan ku lukis senja 最近天气时冷时热、哦， 阿欧我知啊，小白可以点呢？ 芭比着多件衫咪得咯， 唔好净系记住自己。 如果身边有啲老友记， 记得提提佢哋。 天气转凉，着多件衫啊！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格 Barbie， 格先生。 时候咧都有啲重要嘅资讯，麻烦阿格先生要同我哋讲一讲嘅。 嗱 ，pemerintah telah memberikan pengumuman bahwa mulai dari 1 November 2021 kecuali orang yang dikecualikan semua staf pemerintah dan juga anggota dari masyarakat diharuskan untuk menggunakan aplikasi HP Live Home Safe untuk nge-scan, kalau bahasa Indonesianya itu ya ada kata khususnya ya untuk masuk ke daerah atau bangunan pemerintah dan juga kantor-kantor pemerintah. Jadi harus di-scan QR code sebelum masuk. 咁啊，总之记住啦，即系而家咧都多咗好多人咧系用我哋嗰个嘅app 啦，去做一啲唔同嘅scan 啦，咁可以睇到自己个行踪啦，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dan scan itu kalau bahasa Indonesia-nya itu adalah pindai ya, jadi harus pindai QR code。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都听一首我哋嘅歌先啦。 剛才咧講到就係關於安裝安心出行嗰個 app 啦，咁但係咧因為呢個 app 咧嗰個名咧就大家真係可能近嚟姐姐要注意啦，就要打翻 Leave Home Safe 係啦，或者如果唔係咧就再叫你嘅僱主幫你search 安心出行啦。咁如果英文版可能會容易睇啲啦，咁就可以打翻頭先所講嘅 Leave Home Safe， 裝咗呢個 app 咧就無後顧之憂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昼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元朗宏业工贸中心寻晚有两名男子被大约二十人袭击，暂时未有人被捕。事发喺寻晚大约十一点，警方接获保安报案，指有二十人怀疑用刀同凳袭击两名男子。毀壞閉路電視、玻璃門、台和鐵閘之後逃去。兩名遇襲男子年約三十歲，頭、臂和手部受傷，清醒被送往博愛醫院治理。經初步調查，案件列作傷人及刑事毀壞案處理。二十國集團峰會在意大利羅馬舉行，討論全球經濟與衛生議題以及氣候變化。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視像講話，表示願意進一步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動倡議。他批評搞小圈子、以意識形態劃線只會製造和增加障礙。俄羅斯總統普京亦都以視像方式發言，呼籲盡快解決互認疫苗和疫苗證書的問題。英國首相約翰遜就表示，二十國集團的首要任務是推動新冠疫苗的快速、公平和全球分配。有傳媒取得峰會的聲明草案，在氣候問題方面，各國會維持巴黎協定全球氣温上升不能超過攝氏兩度的承諾。另外，與會領袖將批准稅改計劃，將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定在至少 15%， 堵塞跨國企業避稅的漏洞。美國宣布與歐盟達成協議，美國將會取消在特朗普政府時代的對歐洲鋼鋁加徵的特別關稅，結束雙方有關鋼鋁的關稅爭議。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代表戴奇宣布與歐盟達成協議，美國將允許一定數量的歐盟鋼鋁產品以免關稅方式進入美國。歐盟會取消對美國進口商品徵收的五成報復性關稅。歐盟貿易代表東布羅夫斯基斯證實，歐美已經停止有關鋼鋁的爭議。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利物浦在領先兩球之下主場被白禮頓逼和2-2。車路士作客紐卡素，彭列斯詹士下半場射入兩球，加上佐真奴射入12碼，3-0大勝對手。曼城有納普迪在上半場尾段紅牌被逐，主場0-2不敵水晶宮。阿仙奴作客兩球正勝李斯特城，加比爾和史密夫魯爾各入一球。曼聯作客3-0大勝熱刺，基斯坦奴朗拿度、卡雲尼和拉舒福特各入一球，稍為舒緩領隊蘇斯克查的下台壓力。在積分榜，車路士10至25分排榜首，利物浦22分排第二，曼城20分排第三，曼聯和阿仙奴同得17分，暫列第五和第六位。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9至12，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40年的难忘回忆。 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 总是可以。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生日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CIBS， 你的广播平台， 你的开咪机会。 我是刀片跑手冯锦雄，不要被人有感觉伤残时是什么都做不到的，我们是可以跟一个健全的人都没有什么两样的。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 想好像我这样跑入广播界， 机会来了，飞云。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2月2日下午5:30。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正日嚟到7:36，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呢个时候咧都同大家讲一讲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今日咧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26度，吹和缓嘅东北风，渐转咧就系吹东风嘅，离岸风势清劲。咁亦都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嘅。现时咧而家室外的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78%，再加埋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24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78%, dan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karang sedang ada. Dan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di pagi hari itu bisa 1-2 kali hujan rintik,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juga bermatahari dan cerah,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6 derajat Celsius, dan berangin ya. Dan ke depan 1-2 hari kebanyakan juga cerah, dan juga angin juga akan tambah besar。 注意住天气啦，如果今日咧都有外出嘅计划嘅话咧，就记得要即系唔好着太薄，但系都唔需要着太厚啊，因为最高气温系26度吓。咁啊，同埋咧，听日可能咧，如果朝头早咧要出门口啊，或者真系要翻工翻学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啦，因为咧听日开始咧真系话风势会较大，咁所以可能咧呢一个天气清凉嘅情况底下咧，再加埋风势较大咧，咁就要注意一下，唔好话冷亲啊。 Ooh.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之前咧，我哋都有提过啦，格先生就系话咧，印尼人咧改名咧，通常就会好长啦。喺我哋嘅眼中，觉得啊，点解好似又有一个名，然后嗰个系姓啊，定还是点咧？但系好似一个名咁嘅咁，到底系点嘅玄机咧？咁之前就讲过话，通常都可能会用埋爸爸嘅名就摆喺后边啦。咁所以就自己嘅名再加爸爸嘅名咁样啦。咁甚至乎可能如果你想再多一啲嘢嘅话咧，又再加埋喺后边。咁啊，以致到大家觉得系英文字母嚟讲咧，数好似觉得诶、哎、都好长喎。咁最近咧，見到有媒體咧就有報道咧，又係有啲特別嘅名出現啦。咁呢個小朋友咧就唔係啱啱出世嘅，反而係已經會去到讀書嘅時候啦。咁佢個名咧就由於都幾特別嘅關係咧，就話驚啲同學唔係笑佢啊，或者係點解呢個名咁樣嘅？嗱，你知啦，嗱，好似我哋幼稚園咁樣咧，啲小朋友香港咧都係學26個英文字母啦，即係學 A B C D 咁樣啦。咁我估咧，可能啲小朋友點解會笑呢个同学呢，就是因为佢个名字正正就是大家都要学嚟写啦。 是、因为呢佢个名字呢就真係特别得狠啊，我觉得好犀利。佢个名字就是 ABCDEF， 第一组。第二组呢是 GHIJK。第二组，第三组佢有名噶，都系佢个爸爸同佢妈妈个名个前面两个字系 Zuzu。就系佢个名字就 A B C D E F J G H I J K， 然后 Zuzu， 系、但系咧喺印尼嗰度咧呢啲字咧系发唔到音嘅，话俾你听噶 ，Mary 吓， 因为即系真系要圆个读出嚟，真系要读 A B C D E F 咁啊， 因为真系点咧就 App C Def 咯，最多你讲系 A B 嘅时候你就读 App C Def， 然后 C 咧你就读 C，然后 D F 就读 Def， 但系印尼文因为 A B C 唔系咁样读，系 A B J D A F G H I J K， 咁应该读 App J Def。是不是很奇怪呢？ 是真的很奇怪，我都觉得是奇怪。但是呢因为真的很难发音，现在个小朋友呢是人家叫他的名字叫做 ADEF、ADF， 就这样叫 ADEF、是。 其实真的很难读，而且也真的很长。但是呢他的爸爸也有讲到说为什么会想帮他改一个名字，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本身对文学很有兴趣，所以他说他已经用了六年的时间去想这些、crossword puzzle 的时候才决定将他改这个名字，即是他有寓意的。其实 是他说他想他的他期望是想个仔日后都懂很多语言，还有做是一个很叻的小朋友， 是 他就是给这个名字。但是呢个小朋友咧喺学校嘅时候咧，真系成日俾啲朋友笑嘅，笑到不得了。同埋咧，佢话初时佢个仔而家都已经11岁噶啦，咁样边。佢话初时嘅时候咧，佢要去攞个仔个出世纸嘅时候咧，系有好大嘅困难嘅。因为咧出世纸嗰个人咧就话唔系咁样噶，唔系咁得噶。咁后屘咧。佢就話咧，佢要哦，呢、這個小朋友而家十二歲啦。咁佢就話咧，佢直情要去埋去嗰度慢慢解釋啦，同埋咧就去埋醫院咧攞醫院個醫生咧寫一封信 recommend 呢個名，係真㗎，係要呢個名㗎咁樣。 但係咧，我覺得最吊詭嘅事情咧，嗱，其實我都同意咧佢爸爸嘅講法嘅。其實有機會咧，佢個仔真係因為呢個名咧改完之後咧，係可以精通多國語言嘅，因為淨係。人哋叫佢个名嘅时候 ，A B C D E F G H I J， 你已经可以学咗唔同语言点样去读呢一组字母先啦，系咪先？ 即系每个国家读个 A B C D 都唔系 唔同噶嘛，系啊系啊 ，A B C D A， 系啊系啊 ，A B C D F 有啲就唔知读系 系啊 ，A B C D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其实你已经可以学咗嗰一半，即系嗱，你谂下 A 至二 set， 咁你起码都学咗一半嘅英文字 音系咪 啊？系啊，咁你都有帮助啊，同埋可能都可以打通到佢想学唔同语言嘅呢一个兴趣嘅。 然后呢就佢个爸爸呢就諗佢而家个爸爸係有三个小朋友啊。 佢第一个就呢一个啦个名，佢第二个咧，佢话佢都已经准备咗名噶啦，咁第二个咧，你 系咪承接落去啊？ 佢就第二个咧，佢就谂住俾 NOPQ， RSTUV。 嗯， 系佢个系谂住系第二个小朋 友，佢应该谂住再生第三个。 咁第三个咧就 X Y Z 月， 嗯，好唔公平啊！我觉得点解最谂尾嗰个咁少嘅？同埋咧呢个小朋友仲有另一个问题就系咧，我觉得佢好蚀底嘅学校，即系老师话写名啦，大家佢都仲未写完，人哋已经写完啦，好耐啦。都寫咁長， 但係都唔算長。但係呢個爸爸後尾 level， 佢個第二、第三個小朋友咧，希望咁樣俾名，因為佢覺得咧大嗰個咧就已經係有呢個名咧，都比較難處理啦。後尾就俾翻啲容易啲發音啲名咯。 同埋嗰個所謂難處理咧，亦都有另一個問題嘅，就係咧，因為你其實講真咧，那個小朋友咧係唔中意嘅，因為都成日俾人笑啊嘛。咁喺小朋友嘅年紀，梗係會覺得哎呀，即係點解成日都惹嚟咗好多麻煩啊，惹嚟人哋嘲笑我，咁我又唔中意啦。但系咧，呢、這个报道讲到话咧，其实咧个小朋友自己好想改名嘅，但系个爹哋妈咪唔俾，因为咧佢相信个小朋友终有一日会因为自己个名字而自豪嘅。 而家就已经开始啦，但系咧就啲小朋友唔紧要嘅，你等十八岁咧已经可以转名噶啦，自己转啦嗰阵时嘅时候。 所以我都觉得啊，即系可能都要等多几年啦，等个小朋友自己再考虑到底改个乜嘢名啦。嗱，我又想问下格先生，嗱，好多譬如我哋香港人咧都会咁样噶嘛。譬如我啲朋友咧，估唔到咧，原来而家年轻嘅一族咧，好多时咧生小朋友之前咧都会算一下啊，譬如可能佢咩时辰都出世嘅话会比较好啲咧。咁然后夹完个时辰八字之后咧，又要再谂下啦啊，咁佢到底应该欠乜嘢啊，或者属乜嘢啊，就改个乜嘢名。我有好多朋友咧，呢几年生小朋友咧，都系特登去揾人哋改嘅个名，即系改一啲好特别嘅字啦，亦都系改一啲觉得旺佢或者夹佢嘅名啦咁。其实印尼咧改名咧，系咪完全唔考虑呢方面噶？ 照講係有嘅，格拉面係都係要好個意思啦，當然。但係就真係而家咧越多咧，就係諗住俾啲名咧係越特別嘅，因為特別突出啊嘛。咁就呢一個就其中一個啦。之前嗰個咧係十八個字嗰個名咧，係個小朋友要真係咁長嘅咧個名，都係比較突出嘅。但係實在普遍咧。都是會用翻幾個 combination 嘅，印尼嗰度好中意用宗教啲名嘅，係所以咧有啲名咧，如果係譬如話係佢個屋企人係咩宗教嘅咧，係會用嗰啲宗教啲名出嚟，起碼一個字，咁就起碼加多過一個字咧，就變做係兩個 combination， 咁就會。容易記得啲咯， 即係用佢宗教嘅名嘅意思係直情係個教嘅名啊，定還是係入邊有一啲唔同嘅名係專屬嘅咧？ 兩樣都有，譬如話你睇，如果係啲伊斯蘭教嗰啲教徒好中意個男人咧，係個名係有嗰幾個字嘅阿里啦，穆罕默啦，類似嗰啲咧，係個名 中間 係，所以真係全世界最。多嘅男 BB 个名咧，系最多人用嘅咧，就系穆罕默咯。 我都成日见到呢个字噶， 系啊， 所以我都知道。 通常唔系得一个字嘅，因为好多个穆罕默啊嘛，咁就会加穆罕默阿里啩，穆罕默乜嘢咯， 系咯，咁就即系越嚟越多，即系都系咁样啦。咁所以就都有呢啲因素喺当中嘅。 同埋印尼人如果系佢真系有呢一个字嘅咧，佢一系四石，佢要简短嘅 M 一点， 或者系 MOH。或者 MUH， 咁你就知道哦，呢一个系呢个字嚟嘅。 咁所以即系综合咗我哋之前讲啦，即系其实都系会可能系跟爸爸啦，亦都跟宗教啦，或者跟一啲特别嘅意思同埋寓意啦，甚或乎好似上次嗰个个案咁咧，就系对佢嘅期望写实落去，又要健康，又要聪明，又要叻，又要机智咁样，即系全部写实落去，亦都会有呢一个祈愿啦。不过喺改名呢方面咧，我觉得即系到底嗰个用处系想人哋叫得佢方便啲啊，定还是系真系集中于好多唔同嘅期望咧，咁可能两者都要取一个平衡啦。可能取完个平衡之后咧，咁就唔会话构成咗咁多不便，又或者系令到啲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咁尴尬咯。即系做卷之前写个名写咁长，都未开始做，其实都几蚀底噶。 cosas que han diri Sungguh ku inginkan dia Yang terbaik untuk bersama Mudah dapatkan Senyummu terpancar indah Kau yang mau menerimaku Apa adanya diri ini Izinkan aku untuk Jadi kamu ujung penantianku Kau satu yang ku mau Ada dalam doaku samanya Cintaku 呢、这个时候咧都有好多嘅资讯要同大家讲一讲嘅。 Nah, musim flu ini sekarang ada juga vaksinasi untuk flu karena ini cara efektif ya supaya bisa mengurangi resiko kematian dan juga masuk rumah sakit dan komplikasi. Jadi orang yang pada saat yang sama mendapatkan vaksin influenza dan covid bisa jadi lebih baik ya.Jadi kalau seandainya mau menerima vaksin ini boleh konsultasi dengan dokter. Jadi vaksin flu ini aman, efektif dan untuk orang umur 6 bulan ke atas itu boleh kecuali kalau kondisi kesehatannya itu tidak cocok dan harusnya menerimanya itu satu kali setiap tahun. Jadi ada skema subsidi vaksinasi, orang yang berhak itu bisa mendapatkan subsidi $240 per dosis. Jadi orang yang berhak itu termasuk penduduk Hong Kong, yakni wanita yang hamil, orang umur 50 ke atas, anak-anak umur 6 bulan sampai di bawah 12 tahun, orang yang disabilitas intelektual, orang yang menerima bantuan disabilitas, dan penerima CSSA tertentu. Jadi, kalau orang yang berhak ke klinik publik bisa menerima vaksin ini gratis. Jadi, butuh 2 minggu ya supaya bisa dapat antibodinya. Jadi, boleh divaksin untuk melindungi diri dan keluarga. Buat informasi, boleh telepon 2125-2125 atau ke website www.chp.gov.hk. 关于这个季节性流感呢，如果需要看清楚那些疫苗注射或者看清楚一些详情需要注意事项的话呢，可以上到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www.chp.gov.hk 或者致电这个热线电话2125-2125查询。 Dan juga pesan anti narkoba, jadi apapun yang terjadi, seberapa banyak pun narkoba yang diambil, yang jelas kerugian yang diterima itu jauh lebih tinggi. Jadi mau narkoba jenis kokain atau es atau apa bisa membuat kita merasa high ya, dan merasa sangat asik begitu. Tapi sepertinya itu bisa menurunkan stres, tapi cepat sekali ini efeknya sudah tidak ada dan malah lebih parah. Apakah memang berharga? Kalau seandainya hidup kita hilang gara-gara narkoba, maka itu bila ingin bantuan boleh telepon 186-186 atau kirim pesan 98-186-186 untuk minta bantuan. 关于抗毒的问题，如果都需要寻求协助，可以打186186，又或者发送信息去到98186186寻求协助的。 Dan juga ada vaksin COVID-19 yang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Boleh bikin booking online untuk bisa divaksin d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atau CVC, atau di klinik masyarakat, klinik publik, ataupun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CVC-nya itu bisa jadi operasinya itu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nya bikin janji secepatnya ya. Dan pada hari yang sama tiket akan diberikan di 24 CVC kepada orang umur 60 ke atas yang belum membuat janji supaya bisa menerima vaksin pada waktu yang ditentukan. Dan umur untuk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12 ke atas dan yang Sinovac 18 ke atas.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可以上到 covidvaccine.gov.hk 去睇下关于一啲疫苗嘅资讯嘅。 dan juga untuk informasi mengenai Hong Kong, bagaimana cara masuk ke tempat ini, restriksinya apa, persyaratan karantina, dan juga kalau mau keluar atau waktu kembali ke Hong Kong, boleh pergi ke website pemerintah satu lagi di www.coronavirus.gov.hk, karena juga selain memperhatikan informasi ini, juga protokol kesehatan, kebersihan diri dan di lingkungan juga penting sekali supaya bisa melawan COVID ini. Jadi tetap aja cuci tangan, pakai hand sanitizer, social distancing, dan juga kalau seandainya pergi keluar, menghindari tempat yang kerumunan, di rumah bersihkan terus, dan juga kalau mau ke toilet bilas, dan siram pipa U-trap dengan teratur. 嗯，系啦，咁亦都可以上到去呢一个嘅 coronavirus.gov.hk 咧，睇翻一啲疫情嘅相关资讯。时刻咧都要提高自己嘅警觉，同埋个人防护装备都要做得足啦。今日假期都希望大家好好享受之余咧，都避免去一啲人多挤迫嘅地方，同埋记住有限聚令啊吓，唔好约得多过三个朋友啦。咁啊，夹埋自己四个就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啦，远离病毒。咁啊，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继续咁喺香港快乐咁样做嘢啦。下个星期朝早六点到八点。星期日的话，我们就会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下个礼拜再见，贾先生。 Bye, Barbie.